话似锦，我写不够，坚强不满你的哀愁，举棋不定的拳头，又挂向哪一个港口？落花似锯也曾温柔，送别要把光阴没收，苦涩的事能解救，长恨歌面前送一口。年来的景色胭脂散涂抹，天空那朵云最沉默，是爱的暗涌。你的微笑藏不住一夜灯，藏了我的羽毛，拦不住最后的一秒，你的回答像无比刺骨的温暖，爱对照谁能了，是微笑画下句号。挂上哪一个港口？落花似锯也曾温柔，送别要把光阴没收，苦涩的事能解救，长恨歌面前送一口。年来的景色胭脂散涂抹，天空那朵云最沉默，是爱的暗涌。谁能了是微笑画下句号。